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十天的潜修让他想通了很多事。蓝银囚龙丹体并不强，但胜载容易控制，在这第四魂技的作用下，蓝银草会变得无比坚硬。利用这个原理，唐三研究出了眼前的蓝银突刺。与蓝银囚龙一样，蓝银突刺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在于它的攻击力，而是突然性。哪怕是柳二龙此时也不禁吓了一跳，强横的穿刺力将尚未完成火龙真身变化的柳二龙再次顶起。与此同时，一柄黑色的小锤从天而降，正好落在柳二龙头上。晕眩的感觉瞬间遍布全身，柳二龙的火龙真身就在那强烈的晕眩之中硬生生地被打断了。紧接着他耳中传来的是一阵击阔之声，柳二龙灰头土脸地落在地上。虽然凭借自身在战斗刚刚开始所施展的防御技能以及强大的魂力并没有让他受到真的伤害，但此时他的衣服已经多处破损，体内气血翻涌，一时之间竟然无法施展第三魂环之上的技能。而此时他却清晰地看到，史莱克七怪这七个小家伙每人手中都多了一个黑色的方盒子，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显然他们并没有发射的意思，但柳二龙身上还是不禁泛起了一阵寒意。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这些小怪物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即使在昨天他们还都是自己的手下败将，可今天这一战，柳二龙却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好了，结束。二龙，你输了。 赢了！ 击阔解除，史莱克七怪同时收起自己的诸葛神弩，伸出右手做出胜利的手势。宁荣荣更是兴奋地叫了起来。没错，他们虽然有七个人，但他们战胜的却是魂力高达70几级的魂圣，而且还是以攻击力恐怖、爆发力强横著称的杀戮之角柳二龙。 老娘不服，我怎么就输了？他们又没能真正伤到我，再打下去赢的肯定是我。就算他们有诸葛神弩，也未必能真的伤到我。 不，你已经输了。你没发现他们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吗？慕白和竹青的武魂融合技并没有使用，唐三的外附魂骨也依旧保留着。他们既然能将其他魂技串联在一起，就有能力将这两大强势技能加入其中。你输在了大意上。当唐三的紫极魔瞳令你发生眩晕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机会了。这些小家伙根本不会给你还手的时间，各种限制技能不断砸在你身上，你能有什么办法？哪怕你的实力远高于他们，也禁不住他们这种狂轰乱炸的打法。你是被他们算计了。 好啊，你们几个小混蛋，是不是早就算计好老娘了？ 刘老师，您的实力太强，要不这样我们怎么是您的对手呢？ 老娘就应该一上来就施展武魂真身，然后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们。 没用的，他们的打断技能太多，不会给你用出武魂真身的机会。你的其他技能也不足以一下将他们击溃，有两个辅助职业存在，他们完全可以将其中两到三个人的实力提升到50级以上。这几个小怪物的配合已经基本完善了，换了弗兰德来结果也一样。 大师一脸满意地看着眼前这群孩子们，这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明显又成长了，而且成长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此时七个人的魂力也都在柳二龙这段时间的压迫下到了提升下一级的临界点，距离升级已经不远了。大师很自然地搂住柳二龙的肩膀。 这七个小怪物至少从3天以前就开始算计你了，以他们这样的组合，你虽然能够战胜他们，但想要像几天前那样虐他们也并不容易。他们是在示敌以弱，让你放松大意，所以才有今天之败。论真正实力，他们显然打不过你。 好啊，你们七个小东西竟然敢算计我，你们死定了。来，继 须切磋。今天老娘不打到你们哭，老娘就不叫柳二龙。 别，大师，你快救救我们呐！ 你们的战术虽然不错，但算计的毕竟是你们的师母，就让他出出气吧。二龙，下手轻点。 接下来的几个时辰，史莱克学院教学楼内的班级都能清晰地听到不断传来的惨叫声，似乎学院后的树林已经变成了一个悲惨世界。最倒霉的要数泰隆四个人，算计柳二龙的事儿他们都没参与，但这挨揍却没少他们的份儿。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晋级赛并不像预选赛那样热闹，为了保护魂师的个人隐私以及安全考虑，晋级赛是不允许任何观众观看的。晋级赛依旧以两大帝国来区分，通过预选赛的30支队伍分别在各自的帝国进行比赛，而那已经提前进入总决赛的3支队伍则不参加晋级赛。天斗帝国这边，包括天斗城预选赛分区出现的5支队伍在内，一共有15支队伍在上午已经完成了报名。5个王国和公国通过预选赛的10支队伍来的还要更早一些，他们需要熟悉环境。同时，他们也都带着各自代表的王国或公国的众多许诺而来。他们如果取得好成绩，所能得到的奖励甚至比雪夜大帝许诺的还要多。毕竟那些王国和公国对人才的渴求更大，谁不希望自己手中能掌握更多的强大魂师呢？在斗罗大陆的战争之中，魂师早就已经成为了战场上决定性的因素，而高等级魂师的数量也是衡量一方势力的根本。也正是因为如此，武魂殿的地位才那么超然，连两大帝国也不敢轻易得罪。明知那些王国和公国在暗中得到了武魂殿的支持，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皇家狩猎场位于天斗城西南50公里外，狩猎场内地形多变，面积广阔，乃是皇室人员狩猎训练的地方，平日里是绝不允许任何平民接近，由皇家骑士团的10000人负责巡逻守卫，同时也在这里训练，每3个月轮换一次，交替训练以保持战斗力。皇家骑士团也算是天斗帝国皇室手中所掌握的最强实力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也为了避免每个进入晋级赛学院的实力被其他学院观察，进入晋级赛的全部15支高级魂师学院队伍被分别安排在了不同的地方休息。对于晋级赛，天斗帝国皇室显然早有准备。当史莱克学院众人一早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规模庞大的皇家骑士团。天斗帝国皇家骑士团一律身着亮银色的明光铠，这种厚实的板甲有着极强的防御力，就连他们的坐骑都是经过仔细挑选，拥有一定魔兽血脉的天魂马。这种马本身没有什么攻击能力，但速度奇快，而且负重极大，再加上过人的耐力，一向都是骑兵最好的选择。这样一支骑兵队伍一旦发起冲锋，威力极其惊人。皇家骑士团一直是天斗皇室致力打造的一支精锐队伍，总数50000人，其中百人以上级别的队长都是由魂师组成。这也是一支极其烧钱的军队，但它的威慑力也是同样巨大的。至少在天斗帝国名义下的几大王国公国，在它的威胁下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史莱克学院众人被皇家骑士团的外围人员拦了下来。 请出示手札。 所谓的手札就是晋级资格凭证。弗兰德将凭证递给对方，那名身穿银色铠甲、头顶红缨的骑士立刻向众人行礼。 欢迎你们，来自史莱克学院的各位魂师，我是天斗皇家骑士团第3大队队长罗克森，请跟我来。 说完他也不上马，史莱克学院一行十余人在整整50名全副武装的皇家骑士护卫下向狩猎场内部走去。翻过一座小山包，众人眼前顿时一片开阔，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乃是一片宽阔的草原，视野放宽，人的心情也随之释放，说不出的舒服。草原上大片的军营围成一个圆形，罗克森指了指营地。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晋级赛 就在军营正中举行，绝对能够保证各位的安全和隐私。 天斗帝国皇室也算是煞费苦心了，这晋级赛在军营中举行，皇家骑士团无疑会成为观战者，魂师的对决对皇家骑士必然会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更加激发他们苦练的决心和斗志。 史莱克学院众人被带到大片的军营之中，分配给他们休息的地方是五间营房。军队的营房自然说不上豪华，但却打扫得非常干净。在晋级赛结束之前，史莱克学院一行14人都将住在这里。晋级赛同样是循环制度，但因为队伍的数量减少了许多，比赛的时间也从一个月减少到了半个月。之后再休息半个月，就会于天斗星罗两大帝国交界处举行最后的总决赛。罗克森向弗兰德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院长阁下，请各位早些休息，明天晋级赛将正式开始，届时将有专人带领各位前往比赛场地。晋级赛将没有开幕式，直接开始比赛，比赛的胜负由帝国和武魂殿专人共同判定，仪式公正。 谢谢罗克森将军。 不敢，在下先告退了。 能够坐上皇家骑士团的第三大队队长，他自然也是一名魂师，但他只有44级而已。面对一所高级魂师学院院长，自然是心存敬佩的。弗兰德很快分配了众人的房间。就在他们刚刚安顿好的时候，这临时住所也迎来了两位客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